古语有云，唔嫖唔知身体好，唔赌唔知时运高啊！ 关咩事啊？屌你！一个无定向、无主题嘅节目， 无主题听乜啦？咁些水， 一个冇既定主题、斋吹水嘅节目， 仲有咩？ 二十岁、三十岁、四十岁嘅男人、男仔一齐上嚟吹水，广东广西。 二十、三十、四十， 逢星期二同你乱噏一趟。 咁多意見，使唔使嚟多題？ 大家好，我是梁錦祥，你們現在聽緊的是 www.ragazine.com.hk， 一個追求生活態度的網絡媒體。 好，歡迎回來今個禮拜的今日講故事。不好意思，今個禮拜遲了，因為我私事繁忙啊，我臨近年尾要搞搬屋啊，真係煩到我爆啊！ 係啊， 唉，真係勁煩啊！ 嗯， 因為你知㗎啦，啲業主而家想賣樓啊嘛，咁想買嗰啲啊就想住入嚟啊，咁所以我啲租客咧就一腳俾人兜走咗，真係陰公。 喂，但係個樓市其實唔係咁好嘅啫喎。嗱，當然我知道，呢啱啱對上個禮拜，即係禮拜日嘅時期，上嗰個禮拜咧個新盤成交 OK 嘅，因為有新盤公即係出咗嚟。即係睇翻啲報道，但係其實整體個成個大環境氣氛嘅係，我見到開始西環有啲盤都好，即係因為以我屋企為例啦 ，OK， 大道西附，即係大道西近寶翠園附近600多呎賣緊一球美金嘅780萬嘅，去到開始落翻去700萬到啦，中層單位 咩先？寶翠園裏邊？ 寶翠園附近，我屋企啊， 係 啊，附近，因為嗱。附近咧要咁講啦，即係你當啦山道 and 頂和合街一大攬啦，其實攬埋都成9000多至10005一尺嘅，咁而家咧大部分全部都跌翻落曬10000啦，亞灣8500到9500啦。 你講嗰度叫做所謂嘅戰後樓啦， 嗯， 啊、即係又未去到好唐樓、戰前樓咁入，但係就都唔係新嗰只啦，30多年樓齡嗰啲啦，係啦。啊，咁你寶翠園一定唔得啦，600多尺一球。 唔係寶翠園就一定唔得啦，寶翠園而家點計都好，都要14000去到20000多蚊尺啦，即係你睇邊啲位嘅啫。係 啊，因為寶翠園真係要。 曾經睇嗰個單位，我唔記得 F 單位啦，係好好嘅，即係中挺1200-1300尺嗰只啦。 係 anyway 啦，即係唉，我就住唔到西環咧，因為我要與個仔讀書，我去唔到啲咁嘅地方。咁啊，俾人踢走咗，咁啊搞搬屋，咁啊你知道搞搬屋幾煩噶啦，又要煤氣，又要雪櫃，又要洗衣機，又要搬來搬去，搞來搞去，搞到我頭都暈啊！臨近年尾又冇搬屋公司喎， 係啊， 啲搬屋公司又敷曬喎，個費，哇！咁啊加我幾千人搬屋，唉，都要豪俾佢啊，冇計啊，真係 冇計， 真係冇完全冇計啊！ 唔係應該揾個朋友搬屋 喎，咁應該揾你， 揾我， 唔得，我太多嘢啦。 咁咪順便當大掃除啦，啱啱好。 我搬親屋都40個箱，即係一盒裝嘢嘅箱，310個紅白籃， 你 連埋啲櫃啊、鋼琴啊嗰啲啊，的點搬咧？ 你幾大啊？而家你而家幾大啊？ 個人年紀啊？ 唔係啊，單位啊，單位啊。 千零 咯， 系啊，冇系嘢噶，的一个搬唔到，会死嘅， 会死。 叫佢分20日嚟搬咯。 你咪傻噶？ 你都玩我， 真傻咗啊！ 你真系玩我嘅， 玩嘢啊！ 借啲沙煲撑都好难搬嘅。唉，讲翻先，今日就1月16日7:30吓，咁啊，的喺度啦 ，J 食都喺度嘅 ，OK。啊，咁就即係唔講搬屋啦，即搬屋係一個極度煩惱嘅事嚟嘅。咁所以而家我簽約啦，我今次都簽2年啦。 嗯， 唉，我唔煩啦，我話唔想再搬，好鬼煩，一搬一諗起搬屋啊，想死嘅啫。睇樓啊，睇到我啊，頭都暈埋。啊，咁啊，終於都搞掂啦。唉，今個禮拜要搬啦，啊，屋企仲亂七八糟，未執曬添，都唔知點算真係。 嗯， 啊，我都唔知點算。唉，揾阿張 Sir 幫我執屋先。咁啊，講翻個幾樣交代幾樣嘢。第一樣嘢即係我 Facebook 個自己有嗰度咧，就揾咗個管理員嘅，叫 Eric Seal。係啦，咁啊，揾佢即係其實唔係我揾佢啊，佢即係想做個管理員。咁我見到又唔使錢，又唔使出糧嘅。 嗯， 我初時都以為管理員。 幾千個月咁樣呢，唔係其實唔使㗎原來。咁佢幫我 manage 下啦咁樣。 我發覺唔係因為點解呢，可以講一講嘅。上個禮拜多鬆啲啦，我一日咪 post 返個 feeling 過嚟嘅。跟住發覺有啲人咪 post 啲即係免費廣告諸如此類嘅。 好多 啊。我發覺我 delete 唔到㗎。即係我要 report 返俾你，可能你係 admin 身份先喐到。係 係係。咁 所以我就 report 返。 而家 Eric Seal 就會多幫我 delete 啲咁嘅東西啦，同埋即係維持下控制下秩序啦。咁啊開始人多呢，咁啊就會雜少少嘅。咁啊 so far 我覺得個問題不大嘅，個問題不大，即係未至於就嘩日日嗌夜嗌啊喺度啲啲巴啦。即係我上個禮拜就話呢唔鬼做啦咁樣，即係因為即係講下啫，唔使咁緊張。咁就因為有幾個人係咁 PM 我，咁我其實我知道佢哋係行家嚟嘅。即係有啲行家會 PM 我嘅，我係清楚嘅。咁有啲係善意嘅，即係譬如有一個我唔記得一個名啦，就俾啲 number 我。就好得㗎啲 number。譬如俾咗隻其實先上個禮拜嘅，俾咗1010我。咁好多人見到啊冇成交嘅1010，咁但係呢兩日就升得好犀利，一日升咗60%，一日升咗40%嘅，就好犀利嘅。咁但係我就冇 post 出嚟就話，哎我有隻咁嘅嘢料啦，因為冇理由你同我講個 number 我就要出去唱羊㗎嘛，係咪先。咁但係即係好，我歡迎呢一類咁嘅俾 number， 咁我會睇下得嘅我咪講下囉，唔得嘅我咪唔講囉咁樣。或者我冇時間睇嘅我咪唔會講囉。咁另一仗有啲行家 PM 我呢係煩我嘅。係煩到我爆嘅。嗰啲我真係有個已經係 ban 咗㗎啦。煩到呢即係好似我欠佢全家咁樣。嘩真係我真係頂佢唔住，咁我係 ban 咗㗎啦。咁即係我知佢係行家嚟嘅，因為從佢啲 message 啲口吻呢，我肯定佢係做緊呢行嘅。咁佢係有目的而踩場嘅 ,ok, 咁嗰啲我會 ban 啦。咁另一啲即係其實亦都係關乎其中一個網友啦，同即係 Wag 嘅一個主持阿無名啦，佢就成日開拖，開阿無名拖嘅。咁我本身嚟講我係冇所謂嘅。因為我熟悉無名呢個人，無名唔會喺度無風起浪啊，唔會喺度博嘴博舌啊咁樣，我明白呢個人嘅。咁我就覺得咪由你講囉，咁你講講下你覺得厭你就唔講㗎啦。我對佢唔講啦，唔厭㗎喎。 唔厭㗎。 佢又真係唔厭㗎喎，咁係咁遮住。咁我覺得即係你即係政，我唔係唔俾你哋講政治，我都會講政治，我歡迎你哋講政治。咁但係你唔好用個政治議題呢喺度係咁遮住囉。咁你講嗰啲人物嗰啲暗號我又唔係好知係邊個喎。你係開宗明義嗰個叫做黃毓民。嗰個叫做黃洋達，咁 ok 嘅，咁你又要講啲名字我又唔知你講邊個，咁你係咁遮住佢嘅話，咁我覺得個人生唔係個意義不在於此啦。係咪咁你話人哋崇拜嗰個政治人物，咁你唔崇拜嗰個政治人物，你覺得嗰位政治人物係個魔鬼，你係咁遮住人。咁你嘅心態同崇拜個政治人物係唔係一樣咋嘛。黃毓民講咩你都話啱㗎啦，你係嗰邊啲人㗎嘛，乜乜乜。咁調返轉同你自己黃毓民講咩你都覺得唔啱㗎啦。咁我角色唔係一樣，不過調轉咗咋嘛。咁我見到佢咁煩鳩，我冇 ban 到嘅。咁即係我就係話，即係呢啲呢就唔好遮住啦。你講政治，你其實我係歡迎你哋講政治，我都好鍾意講下政治啲議題。咁但係你唔好哇啲巴啦咁樣，人哋一出個 post 即係一blink bang咁樣衝埋嚟咁樣。咁好麻煩，好煩交㗎嘛，大佬啲嘢。咁我真係我再搵咗 Eric Seal 入嚟啦，亦都去到幫手啦。Eric Seal 本身係做呢行嘅以前。 哦、 去做投行嘅，去做中金嘅。 O K， 去做中金嘅，咁就做 E C M 嗰边嘅，咁都 O K 一个人，啲扎扎实实啊，骨骼精奇咁样嘅。O K 嘅 ，O K 嘅，咁即系大家即系可以随时入嚟，自己有即系发表下你自己嘅意见咁样，咁唔系一定讲 number 嘅呢个世界。 系咯 ，O K， 唔系一定讲 number，即系铺铺中咩？我都希望铺铺中咁样，咁总之你唔使问我买咗未啦。咁即系你我讲得出嚟嘅 number， 大部分我其实我都有嘅。 哦、 我都大部分我都會有啦，有啲我冇啦，大部分我都有。咁即係其實我講話即係風雨同路嘅啫，即係我又唔會噏隻 number 出嚟扇你咁樣。就算我扇咗你，我自己都會扇親咁樣，大家都係同一條船啦 ，OK？ 咁所以就係唔使係咁追住我㗎，哎呀，咁就近排就俾咗個 number 啦，就叫做 1385啦， 系 上海复旦， 嗯， 咁呢只股咧，你哋可以买下啦，即系小注怡情啦。咁本身咧，佢就系一只创业板嚟嘅，就叫8102，系咁鬼巧，有102， 嗯， 吓咁啊加个八字8102，咁啊啱啱冇几耐咧，即系今个月头咧先至转咗主板，就个 number 1385啦， 嗯， 吓1358啦，我唔记得咗， 1385啊，上海复旦， 1385上海复旦啦，咁就推介，即系个原因咧，其实就非常之简单嘅啫。咁就係呢個嘅芯片，係啊，升咗好多㗎啦，係啊，仲有一倍啊，咁係個芯片國產化呢樣嘢，咁其實有兩個 point 嘅，第一個 point 呢就係話中國個軟件國產化呢已經係做緊㗎啦，咁但係軟件國產化呢個意義呢係唔太大嘅。 喂，何謂軟件國產化先？ 即係譬如你有冇用 antivirus 噶？ 有。 你用边只 antivirus 啊？你哋知唔自己都唔知嘅。 都系最普通嗰啲。 最普通嗰啲，个个都用嗰啲咯。 系啊。 但系咩嚟嘅 ？Norton 嗰只。 Norton 啦， 系 啊。A I 嗰啲啊嘛，咩？ 曾经用过 Kaspersky 嘅。 系啦，呢啲咁样啦吓，咁呢啲系外国嘢嚟噶嘛。 嗯。 吓，咁你就系话防毒软件，你用国产啦，你用阿公嗰啲啦。金山啦，360啦， 嗰只唔系防毒嘅喎， 我 block 晒， 嗰只引毒软件嚟嘅喎， 你唔可以咁讲，咁嗰只本质系一只防毒软件， 嗰只本质系毒嚟。 但系个问题就系啦，你软件国产化咧，嗱我哋 d e f 咗何为软件先，软件就 系 一盒盒， 嗯， 买个盒翻嚟，跟住里边有只碟，嗯，有个说明书，嗯，有张保养嘅咧咁嘅嘢，我哋叫做软件先啦 ，OK。咁我問你啊 ，Jace， 你屋企有電腦啊？你有電腦噶？ 有啊。 你部電腦裏面呢類嘅軟件有啲乜嘢咧？ 呢類嗰啲軟件係咪最普通嗰啲 Office 啊 ？Office 啊， 跟住 打機啊。 係咯，打機啊，仲有嗰啲啲 printer 啊 ，calculator 嗰啲。都是無無聊聊的東西， 就是得幾幾樣的嘛， 是我 家居電腦 突然之間一數就是都是得這些， 就是個個都是幾樣東西，Word 咯， 是 Excel 咯， Excel 咯，其實一個軟件來的，就是叫 Office 啦，啊，那有個什麼 Tamagotchi 啊，什麼探咩司機啊 ？Kaspersky 啊，探下司機嚇，啊，咁，啊，有個 Windows 啦，啊，嗰，那個軟件啦，啊，你再數唔到噶啦。Games 好少軟件啦，你好多 download 翻嚟啦， 係 係啦，咪以前就係軟件多咯， 係啦， 以前多嘅， 以前就多嘅，你借借埋埋啊，懟曬落去啊，咁但係其實你而家個電腦好清嘅而家， 嗯。 電腦個 hard disk 容量好大，就係擺相嘅啫嘛， 係啦， 啊擺片嘅啫嘛， 嗯， 啊咁你軟件個 capacity 需要個 hard disk 嘅 capacity 其實越嚟越細嘅， 係啦， 同埋嗰個數量好少嘅，咁， 嗯， 所以軟件國產化咧，基本上你哋冇咩好搞嘅， 嗯， 啊，總之你用開外國防毒，而家有隻大陸防毒，你用大陸嗰隻防毒啦，啊外國有個 Windows， 而家大陸亦都有啲所謂 operating system 你可以用啦，咁樣你用曬國產嘅咪得咯，咁點解中國要軟件國產化呢？其實源於一樣嘢，就係叫做國家安全嘅啫， 嗯， 啊， 即係譬如即係中國政府就咁多年以嚟咧都好唔 like Windows 嘅，因為 Windows 裏面嗰個嘅 encrypting 咧個密碼咧係完全唔 open 嘅， 嗯 ，Linux 係 open 噶嘛， 嗯， 即係以前有間上市公司 Red Hat 噶啦，即係而家都有個 Linux 係 open 嘅。咁中國政府就知道你裏邊嗰個 program 係點樣，你有冇一啲嘅竊聽嘅嘢喺裏邊 embed 咗裏邊啊？中國政府係完全知道。咁但係你 Windows、Bill Gates 就完全唔會開呢樣嘢嘅， 係 嚇。咁，啊，所以中國個國家裏邊咧嘅電腦咧係仲係唔用得 Windows 嘅。是用 Linux 为主的， 嗯， 因为 Linux 所以是它的程式，其实 Linux 本身的程式是一班年轻人这样写一个 program 出来，大家 input 一些东西变成一个 product 而已， 嗯 啊，中国政府也可以有人有整队人去研究 Linux， 自己写了自己 operating system 出来，所以就不用 Windows， 因为国家安全的问题，因为你不知道嘛，现在所有电脑都 plug 了电话线，都 plug 了宽频， plug 了 WiFi， 你不知道个 Windows 里面会不会内置了啲嘢，而我唔知道，咁有啲嘢敏感啲嘅嘢，可能敷个 WiFi 就掉咗去美国噶嘛， 系 你唔知嘅，咁所以佢唔会用嘅，咁所以一个软件国产化里边咧，其实是一个国家安全嘅一个嘅范围。咁但系转头咁时，头先咁讲啦，其实两年前咧，中国政府咧就开始搞个软件国产化，咁但系发觉搞嚟搞去，都系搞下啲游戏 game 啊。对佢个软件呢个世界，大陆嘅政府软件嘅世界讲下游戏嘅啫， 系啊， 吓， 即係佢發覺，因為冇咩好搞啦。 因為某程度上，你內地嗰個 system 或者用嗰個 capacity on 軟件嗰個情況係，你 Lenovo OK， 你用翻計電腦計 Lenovo， 你係 part 咗 Microsoft 咯。咁你 Microsoft 已經打曬咯。如果唔係 Microsoft 個股價唔會咁樣嘔到 上。因為 Lenovo 冇辦法啊嘛，你 Lenovo 冇可能會用 Linux 上嚟噶嘛。 係啊，咁你所以成個 Microsoft 你即係。全13億中國人你都用慣曬係 Windows 成個 Office 嗰個嘢，咁你冇得好教 ，OK？ 有你內地亦都有少開發嘅，就係、是、做一啲可能剪片 editing 嘅或者聲嘅軟件 ，OK？ 但係唔係一個 common use 嚟㗎嘛？ 係啦， 咁你所以焗住嘅就係話變相就走咗去一個遊戲世界裏頭啦。係 啦。咁、那個遊戲世界咁其實遊戲用因為有 Apple 個 apps、Android 嗰個 system， 咁好多都係 base on 呢兩個 platform 去做啦。咁、中國政府其實係對於呢兩個 apps 嘅開發個掌握能力係高嘅，即係個所謂嘅掌握能力高就係話咩呢，就唔係 Microsoft 整嘅 game 出嚟 ，Microsoft 整嘅 game 出嚟，我用嘅話，我喺屋企部電腦用嘅話咧，我唔知道嗰個 games 會唔會 embed 咗一啲攝聽啊。一啲嘅解密嘅功能㗎嘛，咁、如果你話用 Apple 嗰啲 apps 啊，或者 Android 啲 apps 啊，落咗個電腦裏面呢，基本上可以了解到呢應該冇呢啲問題嘅。咁、所以一個軟件個國產化裏面呢就冇咩好搞。咁所以呢而家一定我諗嚟嘅一定會搞㗎啦，即係純粹我估㗎有我諗㗎啫，就係、是、個硬件嘅國產化嘅。硬件國產化嘅原因就係啱啱阿迪講咗 Lenovo 啦。Lenovo 如果中國出咗隻軟件出嚟係中國視窗咁樣啦嚇，掉曬落 Lenovo 裏邊，因為 Lenovo 而家係全球 number one 嘅 PC 嘅 dealer 嚟噶嘛，咁你唔用你都冇辦法嘅喎，因為冇人做 PC 嘅咯、HP 就嚟唔做 PC， 佢唔想做 PC 好多年噶啦，咁、即係其實中國政府對於個軟件國產化之餘變成國際化咧，佢個把握力係高嘅，咁但係個涉及個國家安全裏邊啦，我又即係中國政府又諗一諗啦，咁死啦！一部電腦裏面啲晶片、裏面啲芯片，你都係靠 Intel， 你都係靠 AMD 嗰啲做出嚟嘅啫嘛。咁 Intel、AMD 大佬又係美國公司嚟嘅。好啦，你係唔喺個軟件裏面攝聽我啲嘢，我又點知道你喺個晶片、芯片裏面會唔會做呢樣嘢呢？咁所以佢極有可能咧，就將啲芯片、晶片咧，盡可能咧就國產化，利用 Lenovo 呢樣嘢啦。即係 Lenovo， 你唔好用Intel 嗰啲 chips 啦。你唔好用 AMD 嗰啲啦，我哋中國有隻唔知乜鬼嘢 chips 咁樣，你去用嗰啲啦咁樣。Lenovo 一定會聽話，佢揸住13億人口嘅電腦市場，咁13億人都一樣照用啦，冇辦法㗎啦嘛。咁所以硬件國產化係我推之嘢1385嘅其中一個原因。另一個原因呢就係、是、個 GPS 嘅，因為上海復旦呢有做呢個嘅北斗導航衛系統嘅。北斗導航衛統导航系统，你哋一定未用过嘅，因为点解咧？你哋全部都用美国嘅 GPS 嘅， 系、 這个喺联合国里边咧有四只呢啲咁嘅全球定位系统咧系得到认可嘅，一只就系 GPS 啦、全世界 90% 人用嘅、一只就系俄罗斯嘅、一只就系呢个欧洲嘅伽利略、一只就系啱啱讲嘅中国个北斗导航系统。北斗导航系统咧，而家占咗全球嗰个 GPS 市场咧，即系嗰个导航系统市场咧，系1% 嘅啫。伽利略咧，我唔记得3-4% 咁样，九成咧都系 GPS 嘅。咁、个问题又出现啦，又系国家安全嘅考虑啦，就系、是、GPS 都系美国嘅。OK， 即系你谂下，如果习近平拎住个电话系行紧美国个 GPS 系统嘅话咧，咁即系习近平去咗边度咧，美国都知道。咁又唔得㗎嘛，咁好唔安全㗎喎，对于我哋啲领导人嚟讲，係咪咁我哋讲緊呢个大数据 big data 一样嘢，我想知阿Dick去咗边，我想知阿 J 而家买緊啲乜嘢，咁呢啲嘢个数据嗰、那个即係嗰个 storage 或者我可以分析啲数据嘅能力应该喺我中国政府嗰度㗎， 係 冇理由喺美国政府嗰度㗎，咁、所以其实佢一路以嚟呢，其实呢个北斗系统呢好多年㗎喇，係研發咗，佢1970年開始研發嘅。不過因為真係礙於當時中國經濟呀同埋個技術唔係咁得呢，就停咗好多年。咁就去到2000年嘅時候呢，就開始可以應用到啦。你知咩叫全球定位系統先？即係你唔好講個技術啦，咁、主要係阿迪去咗邊我知道啦，阿迪有部手機我就知道去到邊咁樣啦。咁、就去到2000年嗰陣時候呢，開始北斗系統呢就成型啦。咁但係嗰陣時一般相信就係話呢，中國政府搞個北斗系統呢都係for軍事用途嘅。 咁但去到今時今日呢，已經係開始有啲改變啦。除咗軍事用途之外呢，佢發覺喺商業用途啊，同埋家居用途啊，或者係一啲嘅一般嘅消費者用途啊，其實你都可以同 GPS 去爭㗎。你唔使叫中國人用 GPS 㗎，用返北斗系統咪得囉，北斗導航系統咪得囉。咁所以其實上海復旦作為一個北斗導航系統裏面一個嘅芯片嘅最大供應商嘅話呢，如果中國政府嚟緊真係要 ban GPS 喺大陸嘅 GPS， 其實佢唔需要話係一個硬性嘅政策去 ban， 只係話而家你知道大陸好多人做手機，好多大陸廠做手機、Lenovo 做曬電腦、平板電腦好多都係大陸嘅牌子，咁只要中國政府同佢講，你唔好用 GPS 啦，你全部用北斗啦，全部都乖乖都會用㗎嘛、你唔敢唔用㗎，你唔敢用其他嘢㗎嘛，係咪先？咁所以其實呢樣嘢，即係中國有機會係要喺中國裏面呢，淨係用個北斗導航系統嘅。咁如果係咁樣嘅話呢，個北斗導航系統呢，即時就會變成一個全球嘅定位系統裏面個 market share 呢，可能即刻會辣到去30%嘅。因為中國有13億人啦、大佬。咁呢個係好龐大，因為呢、這個咁嘅導航系統嘅芯片呢，是有个产业上面有特色的，越多人用就越便宜，越多人用即是量产、mass production 就会越便宜、北斗导航系统为什么没有人用呢？因为个芯片太贵、用的人少、用的人少，我做出来就比很少人用，做一粒很贵。就是 GPS 为什么这么多人用呢？因为 GPS 便宜、你们是不会知道其实你买个电话你是给了一些钱到 GPS 的，因为你 GPS 是 provide 咗嗰个 service 俾你㗎嘛。但因为嗰条数太细呀，你唔会觉㗎。咁但北斗导航系统因为贵呀，里面啲 hardware 同埋里面你用嗰个导航系统都系贵呢，因为少人用呢，你叫你而家用呢，你觉得你当我傻㗎咩？我有 GPS 咪用到囉，我使鬼用你一个。咁所以佢一定要用好短时间里面呢，就将呢个嘅北斗导航系统个芯片呢系全国推行㗎。咁呢樣嘢對於上海復旦呢就應該會有一個好大嘅幫助㗎、但呢啲純粹係小弟推測呀。 但如果咁樣講嘅話，其實第一樣嘢就會睇得到佢同 Lenovo 應該有個合作協議先㗎喇， 同嗰個北斗 上海復旦同 上海復旦復旦 同 Lenovo 應該會有嘅，會有好多呢啲咁嘅underground 嘅 under table 嘅協議嘅，因為即係呢啲全部都係即係其實中國政府去指揮嘅啫。譬如阿迪你係代表 Lenovo， 阿 Jace 係代表上海復旦嘅，咁咪講咯。喂，嗱，阿迪你嗰啲電腦咧，嗱你搞咁多導航系統，你唔好用 GPS 嗰個啦。咁你 而家出嗰啲手機全部過曬去啦， 全部過曬去啦。咁你即刻要揾阿 Jace 傾㗎啦。喂，阿爺叫我用你嗰只喎，大佬啊。咁你阿 Jace 梗係獅子開大口㗎啦，你終於都用我啦，咁啊收貴啲啦，咁你梗係同我督背脊㗎嘛。 喂，搞錯 喎，梗係幫你拆掂啊 Jace， 喂你唔好收咁貴啊，而家即係全國推行㗎、你唔好搞震啊咁樣啊，總之兩個搞掂佢咁就會變成一個產業，中國就係咁樣㗎啦，係咪咁所以即係其實所以兩個原因啦，就係嗰個硬件嘅國產化同埋嗰個嘅北斗導航系統囉。 但升得好緊要喎，頭先睇已經升咗好緊要喎、 啊。係因為佢係由創業板轉主板，佢係非常歸邊嘅，極度歸邊嘅。咁好多人問啦，就係、是、我嗰日喺 Facebook 嗰陣吹雞，其實我一早知道呢個故仔，我唔敢喺 Facebook 嗰陣吹雞嘅。因為但係冇辦法，因為我知道有啲國內嘅錢呢就係想衝呢隻股嘅。但佢一路忍受，因為冇成交，佢衝唔到好多股返嚟。但係到咗應該前幾日嘅時候呢，佢哋冇辦法衝。咁所以我先喺 Facebook 嗰陣講呢，買啦咁樣、即係隨便你鍾意跟就跟，唔跟就唔跟啦咁樣。一衝就衝到今日12蚊。最高就12蚊落返嚟咋嘛。 10個 嘅。咁其實條街已經係貨乾到不得了。咁所以有人問就係話，喂係咪喺即係我哋 Facebook 自己有嗰度自己冲咗上去，一定唔係嘅，你哋冇咁大力嘅，你放心啦。但係后面嗰班人，大陸嗰班人想買呢都仍然係远远唔夠貨㗎。佢哋想買嘅貨而家佢哋買咗嘅大概1/10咗緊㗎咋。冇成交。而家都係左手交右手去夾啲成交出嚟咋嘛，但係夾極都夾唔到成交出嚟。你見到佢每日每一段時段嗰個 bid ask spread 呢都好大㗎，成毫幾兩毫子。冇人對出嚟嘅。冇人买，冇人沽㗎。 而家你見到有啲大行拎個大 number 出嚟，有啲貨幾廿萬一球拎出嚟高，全部自己人嚟嘅。 嗯， 吓，全部自己系想浪你哋啲货出嚟嘅，嗯，啊，咁所以你话系咪自己有我哋个 group Facebook group 啲人去托高个价咧？你放心，你哋冇咁嘅能力，嗯，你冇咁嘅厉害嘅资源去托个股价托到十二蚊咯，吓，嗯，咁啊呢只我冇目标价嘅，你哋自己睇啦， 嗯， 啊，咁你哋中意买买，唔买把走咁样啦。 哇，因为睇到唔系我睇到图有咩啫？睇到 个图冇意思嘅，因为由两蚊至到十蚊呢下，根本系冇成交嘅。 O K， 系冇意思嘅，嗰八蚊系冇意思，冇人赚到嗰八蚊钱嘅。 嗯， 除咗个大股东之外， 明白。 咁，啊，所以而家街嗰啲就系讲紧十蚊至二十蚊呢个 range 噶。咁二十蚊我唔知道唔到啦，希望佢到啦，到系一倍啦，唔到咪。唔到咪由佢咯， 嗯， 系嘛，股票嘢系咁噶啦， 好啊，咁啊， 咁啊，第一节完， 休息一阵先啦， 第二节继续， 好。 大家好，我系桂思杰，你听紧系 www.r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